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。 闭上眼睛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，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办公室十分闷热，没有空调，简陋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，四处散布着阔叶植物，盆栽被吹得簌簌作响。沈秋站在写字台前，烦躁地看着眼前谢顶的男人，男人油光锃亮的脑门晃得他眼花，手里翻动简历的声音十分刺耳。哎，完美的简历啊，真的，我们这样的小杂志社还是第一次招到有留学背景的，何况沈小姐年轻漂亮，怎么看都是个人才呀。男人表情有点夸张，尴尬地挠着他头上为数不多的几根毛，以相当微妙的角度自下而上看着沈秋。沈秋今天穿的衬衫有点紧，胸口的布料留了一条缝隙，露出点内衣的边角来。但是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招满了，您可以留个电话，以后呢如果有空缺一定会第一时间联系您的。秃头主编笑得谄媚，口气也相当恶心。沈秋知道只等他转身一走，这份简历就会被丢进垃圾桶里。我明白了，沈秋点了点头，狠狠提了一把自己的领口，低头说，其实我从刚才就想对您说，陈先生，您年纪也不小了，头都秃了，留心点自己的眼珠子，小心闪着。他满意地看着秃头主编的脸从绯红变成酱紫色，然后面无表情地转头扬长而去。8分跟的小高跟鞋被沈秋踩得噔噔作响。他走出写字楼，默默数着5、4、3、2、1，电话铃声如期响起。沈秋，我告诉过你，只要有我沈朝阳一天，你就别想在秦城的传媒圈混下去，我说到做到，绝不夸张。嚣张而玩味的男音仿佛可以任意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沈秋闭上眼，似乎都能看到他那张嚣张跋扈的脸。野种、贱货、小三生的破烂玩意儿，几年以前沈秋的词汇量比现在丰富得多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骂人文化被他带到海外又带回来，也丝毫没有削减的意思。然而这两年他的气量比原来大得多，再怎么生气也不过慢慢消化，发怒除了让自己血压升高并没有什么益处。陈成阳， 你很无聊。沈秋翻了个白眼，随后挂断了电话。午餐时间，他没空和没品位的人浪费时间。感谢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如沈秋这样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，也可以去超市买点现成的吃食，不至于被饿死。沈秋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拿了钱包站到收银台前。中午的小超市人声鼎沸，尤其是熟食区域，到处都是解决午餐的白领，香水味和夏日里的汗渍味道混在了一起，让人作呕。如果是几年前的沈秋，他肯定是不会去的。然而去年他熬坏了身体，胃相当脆弱，被折磨的久了，再任性的人也会注意饮食和作息。无论生活如何艰难，人总是要活着，没必要苦了自己。又是一个小高峰，不少人拥过来结账。沈秋往前走了一步，准备付账，身后有人挤过来，他没有在意，往后躲了躲。然而身后的人似乎得寸进尺，又往前挤了挤，汗味熏得沈秋难受，原本就没怎么压下去的火蹭的一下又冒上来了。他想回头申斥一句，却突然感到腰间被什么东西抵着，手中的钱包被人一把扯了过去。电光石火之间，他只听一声小心，然后是一阵骚乱。等沈秋回头，就看见一个男人把另外一个瘦小的男人按倒在地上，瘦小男人的胳膊似乎脱臼了，被掰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，一个劲儿地哀嚎着，地上跌落着一把尖刀和他的钱包。沈秋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差点被抢了。你没事吧？见义勇为先生抬头关心地问道。沈秋摇了摇头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周围吵吵嚷嚷，嘈杂不息，骚动引来围观的人群，大家凑在一起把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毫不避讳地议论着。沈秋丝毫没有被围观的自觉，只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这位见义勇为的先生。他穿休闲的 T 恤和卡其裤子，一双板鞋，小麦色的皮肤，又是长手长脚的，乍一看像个年轻的大男孩，然而出手干净利落，严肃认真的样子一丁点也不显得幼稚。超市的保卫拿来了绳子，男人利落地把抢劫犯捆成了粽子，然后把地上的钱包捡起来递给沈秋。沈秋这才发现他很高，也许快到1米9了，他站在他的面前得仰起头来才能正对他的脸。正是炎夏，即使开着空调也不够凉快，男人的脸上有汗珠滴落，慢慢地滑过喉结，没进锁骨。他的轮廓深沉，薄薄的嘴唇紧抿着， T 恤有点紧，清楚地勾勒出强健的身材，然而腰线极窄，更不用提那两条修长的腿了。这个男人浑身上下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。超市的经理赶过来说已经报警了，邀请他们到保卫科休息片刻。警察来的并不快，保卫科里超市经理一再道歉，直到沈秋听得不耐烦了，主动打断了经理的话。随后他转头看向那个男人，谢谢你，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有那么一瞬间的惊讶和愕然，随即又消失不见了。他笑了起来，许崇光，他说，我叫许崇光，我是沈秋，谢谢你。沈秋大大咧咧地伸手，他们相握的手因为炎热的天气而有些潮湿，这触感并不怎么让人舒适，但沈秋忍不住握在手里捏了好久。他们坐在一起看超市里的回放录像，那个倒霉的劫匪盯了沈秋许久，一路跟到超市的收款台才突然出手。然而他身后许崇光突然出现，在劫匪出手的同时，干脆利落地让他的肩膀脱了臼。沈秋转头有点惊悚地看着许崇光，许崇光斜倚在座位上，手掌撑着下巴，也在端详视频。他姿势舒展，却因为四肢修长而不显得散了骨头架子。 如果说方才制服罪犯时的许崇光像是气势汹汹的猎豹，那么此时的他更像是午后小憩的狮子，凶猛却又慵懒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要抢劫我的？沈秋禁不住问他。他跟着你去收银台的时候。许崇光解释道，他没买任何东西，却目标明确地走向收银台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你，双手自然下垂，肌肉却很僵硬，这说明他很紧张。这个时候他的鼻翼扩张，说明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干脆利落的分析让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。 先生，您是警察吗？ 超市的经理忍不住问道。许崇光摇了摇头，似乎有那么瞬间的苦笑。警察其实不太喜欢我。超市的经理似乎还想继续这个话题，然而警察已经找过来了，看过录像以后照例给几个人做了笔录，走了流程。沈秋有些疑惑地注意到，这位负责处理案件的片警显然不认识许崇光，就不可能说什么喜欢不喜欢他的话了。那么他之所以被警察讨厌，是指被特定警察讨厌，还是曾经和警察打过交道？然而萍水相逢，纵然沈秋再好奇，却也没法多问。等一切处理完毕，已经是一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。许崇光礼貌地起身告辞，沈秋原本还想追上去要一个联系方式，可惜胃又不争气地疼了起来。他捂着肚子慢慢蜷缩着坐回椅子上，不甘心地目送许崇光离开的背影，等到确认男人走远了，才抖着声音开口： 警察同志，能帮忙送我去医院吗？ 又是一阵兵荒马乱，沈秋被扶上了警车，他疼得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，透过茶色的玻璃可以看到他此刻十分狼狈的模样，冷汗沾湿了刘海，冲刷着本来就该补妆的粉底，妆容也没法掩盖他苍白的脸颊和嘴唇以及浑身的颤抖，太难看了。他不禁有些遗憾地想，否则他一定会追上去向性感的见义勇为先生要一个电话号码。沈秋在医院里掉了水，又被医生耳提面命了一番，折腾到下午四点多钟才消停。他困得眼皮打架，却因为快到饭点挣扎着回到家里，煮了碗面条囫囵吞了以后才躺到床上，连药都没顾得上吃，就睡得昏天黑地。他已经很久不曾睡得这么沉了，睡之前心里隐约觉得不好，却没想到他真的又做梦了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梦里还是小时候，他是个小豆丁，陪着母亲在花园里弄新栽的玫瑰。他坐在小板凳上，托着腮，咧着嘴笑：“ 花花好漂亮，妈妈也好漂亮。” 母亲回眸朝他一笑，美得不可方物。这个时候，父亲打开后门，他身后站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和只有三四岁的沈成阳。 不真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小秋，叫陈阿姨好，这是成阳弟弟，你是姐姐，要好好带着他。 沈秋看着他，脸上的笑意渐渐退了，但是他年纪太小，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。三四岁的沈成阳长得又清秀又白净，怯生生地走到他身边，拉着他的手叫姐姐。他不知所措地嗯了一声，一转头却看到母亲狰狞的脸，他背后的玫瑰花突然间都枯萎了，红色变成黑色，枝条都萎靡不振，只剩下他手里还拿着一束开得如此鲜艳，红的仿佛鲜血一般。 你见不见，见不见，见人的儿子你也会理，你不是我女儿，你把女儿还给我。 他身上的衣服也染上了红色，一点也不漂亮了。他走到沈秋身边，把花狠狠抽在沈秋脸上。 那些刺划伤了他的脸，让他血流满面，他疼得厉害，喊着妈妈快停下快停下，却依旧被打，直到他疼得受不了了，狠狠把母亲推开，于是母亲倒在地上，血从他身后涌出来，他变成了冰冷的尸体。沈秋从睡梦中惊醒过来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凌晨五点钟，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钟表的滴答声，如此让人烦躁。沈秋住的是高层，这样的凌晨从窗外望过去，从来都只有雾气缭绕和隐约可见的高耸楼宇。高处不胜寒，古人诚不欺我。清晨的风吹得窗帘哗啦啦作响，沈秋从床上爬起来，把窗户关上。他从客厅里翻出盒烟，里面只有一支。他咽了口唾沫，终究还是忍不住抽了出来，随即想起家里已经没有打火机了。他用天然气点了烟，吸了几口，才终于镇定下来。记忆里，他的母亲从来没有那样狂躁的时候。那个女人无论内心多么痛苦和难过，表面上也总是那么恬静美好。他16岁出国，一个人孤零零站在登机口，母亲也只是抱着他，鼓励他：小秋，你要好好的生活，不要恨任何人，生活要向前看。是的，母亲总是这样跟他说，可是他不甘心，一直都不甘心。在客厅里枯坐到6点半，他才拿出手机给栾池打了一个电话。栾池是个律师，作息规律到令人发指，沈秋想要联系他都会习惯等到6点半以后。纵然他知道栾池永远都是24小时开机，也不愿打扰这种人的睡眠。6点半，栾池一般刚刚洗漱完再准备早餐。又做噩梦了？男人接起电话就问。啊，沈秋捂着脸轻声应道：应该还有梦游，我早上起来窗户都是打开的，烟盒里的烟少了2根，天然气的阀门是开着的。你又抽烟了？沈秋的声音顿了顿，深恨自己说漏了嘴，只好嘴硬道：反正梦游的时候已经抽过2根了。对面传来一声低笑：所以你打电话过来只是为了告诉我你的戒烟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了？不，我只是想要问你一下，你上次说的那个心理医生的联系电话。沈秋的表情有些厌恶，他常年拒绝承认世界上有心理医生这种生物的存在，然而现下的他实在不能不服软。做噩梦也就罢了，梦游还开窗开天然气，这实在是太惊悚了，他还是惜命的。好，我把电话和预约方式发给你。栾池并不觉得诧异，轻声叹了口气：劝了你多少回了你也不听，现在终于知道害怕了。穆阿姨当时如果肯早点看医生，也许不会走那么早。穆阿姨就是沈秋的妈妈。沈秋听到栾池提起来，眼神暗了暗，挂断了电话。很幸运，栾池介绍的医生今天刚好有空，沈秋约了下午2点，按照预约的地址找了过去。栾池介绍的医生是他在美国游学时认识的师兄，3年前回到国内开了家心理诊所，据说医术高超，擅长催眠疗法，精通犯罪心理学，在美国时还曾经配合 FBI 侦破了不少案件，是个隐士高手。沈秋对此颇为不屑，江湖上所有神乎其神的东西，于他看来